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76集，喜宴，私奔。赵普望天翻了个白眼儿，然后小四子拿着墨条给赵普磨墨，好奇追问：“ 那你给谁写信啊？”“ 要把案子的细节告诉贺叶航。”“ 小馒头今早有醒，包包给黄旺写的，让小馒头起稿，包包就抄了一遍，然后给影影们送去皇宫了。”“ 哼，老包竟然找儿子提起了。”“ 那包包忙吗？苏州府知府衙门好多事情，小馒头的底稿还在呢，我去给你拿来，你抄不？” 小四子还挺会出主意，赵普眼睛一亮，随后摇头：“ 不成不成，小馒头那是写给皇帝的，语气自然低一本，老子是写给副将的，老何要是看到我对他用敬语，绝对以为我脑袋被马踩了。”“ 那让爹爹替你写呗，爹爹写得可快了。” 小四子又歪头，赵普眼睛又一亮，随后接着晃头：“ 不成不成，你爹说我坏话呢，让他帮忙又该被他笑话了，不求他。”“ 那舅舅自己写吧。” 小四子将墨磨好，拿起毛笔给赵普。赵普接过笔，嫌弃脸写第一行字。小四子眼尖，伸手一指：“ 怎么这么简短？”“ 有简短吗？”“ 到西边查查就完了，赫赫看得懂才怪了。” 小四子替贺一航心累。赵普将纸揉成团，接着再写再揉成团，一盏茶功夫之后，赵普丢了满地纸团，但每次都只有一行字，死也不肯写第二行。小四子同情地瞧着赵普：“ 舅舅，你当年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啊？”“ 爷可是文武全才。” 小四子瞄了一眼满地的纸团，继续瞄赵普：“ 是文武全才没错，就是懒。”“ 文武全才当然懒，你看白玉堂比谁都懒。” 远处凉亭跟展昭正溜达的白玉堂突然一个喷嚏，伸手揉了揉鼻子，觉得有必要去看看天尊是不是老实待着呢，不会又闯祸去了吧。另一头跟阴侯正喝酒的天尊也一个喷嚏，老神仙揉着鼻子想着哪个小的又讲他坏话。小四子让赵普慢慢写，赵普只好耐着性子磨，一落笔小四子就撅嘴：“ 舅舅，你字写那么大，一张纸才写几个字啊，把事情都说清楚，你准备送本书给赫赫吗？”“ 你少跟欧阳话痨那么混啊，嘴越来越贫了。” 赵普伸手掐小四子的脸，小四子嘿嘿笑，伸手拿过赵普手里的毛笔：“ 要不我替你写吧。”“ 哦，你替我写？”“ 我昨天刚听爹爹和猫猫他们聊案情，我都记住了。”“ 哎呀，儿子用处大呀。” 赵普开心地揉小四子的脑袋，小四子美了，一指对面的卧榻：“ 舅舅你去睡一会儿，我替你写详细点，我闲着呢。” 赵普表示满意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溜达去榻上躺着休息了。小四子就开始奋笔疾书。赵普打了个盹，大概睡了有一个时辰，伸了个懒腰爬起来，就见小四子正好写完了，正翻看呢。赵普凑过去瞄了一眼，点头：“小四子的字儿写的还是蛮不错的，工工整整的小楷，还圆乎乎的，很可爱。”“ 姐姐，你要检查下不？” 小四子拿着厚厚一叠信纸给赵普看，赵普刚想接过来，外头紫影跑了进来：“ 王爷，你写完了没？黑影白影要动身去西北了。” 赵普伸手从桌上拿起信封，将那叠小四子写好的稿纸塞进去，在信封上写了个贺，顺手就递给了紫影：“ 让带给老贺。” 你是不是每张纸上就写了一个字啊？这么厚。 子颖接过来，感觉很厚一叠，有些诧异，赵普一脚将他踹出去。 让他俩赶紧去送信。 且说几天后，贺一航收到信，打开一看，黑影和白影站在两边准备帮着补充一下，估计他们家元帅也不会写得太详细，而军帐里还有十来个文官武将等着听消息。众人就见贺一航拿着信纸，面部表情不断地发生变化，手也开始抖。等他将整整十张信纸都看完之后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就见贺一航将文书往桌上一放，转身出去了，走得贼快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就见贺一航快步走出帐篷，然后找了个没人的帐篷进去，关上帐篷门。门口的守卫以及其他人都纳闷，心说副帅这是怎么了？就在这时，贺一航所在的帐篷内爆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，贺一航笑得直跺脚，惊得门口的守卫退开几丈远，军营里的官兵们纷纷驻足。军帐里，贺一航的副手沈少熙拿过那封书信，别看他是天盲看不到，不过光靠手摸就能摸出纸上的字迹。听着那头贺一航笑得像是眼泪都快飙出来了，沈少熙就纳闷了，他家元帅写了什么把他乐成这样。黑影和白影也好奇，老贺还能笑成这样，太罕见了。沈少熙摸了一会儿也乐坏了，将信往桌上一放，去屏风后边笑一会儿。黑影和白影拿起信纸，一众军营文官武将都凑过来瞧，只见第一句， 赫赫亲启。 众人嘴角一抽，赫赫。接着往下看，那满篇的赫赫、白白、猫猫、尊尊、阴阴、小馒头、小包子、小胖胖和小小胖。众人在看信的时候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赵普的脸。当天军营里的将士们就听到副帅的军帐里传来震天响的笑声，那几个副将都扶着墙笑个不停。贺一航走两步突然扑一声，黑影和白影笑得满地滚。远在苏州的赵普那一天连着打了有几十个喷嚏，耳朵滚烫，公孙掐着他脉摸他脑门，当然了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还是说回武装，赵普送完了信，觉得无事一身轻，就抱起小四子出门溜圈。刚走到院门口，就见展昭正边走边东张西望。赵普走过去，小四子伸手一拍展昭的肩膀：“ 干嘛呢你？迷路了？ 找人呢？” 展昭边说边伸手接过小四子。 嘿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刚才公孙还到处逮你。 我给九九帮忙。 赵普对小四子眨眨眼，小四子也对他眨眨眼。讲义气的小四子是不会说出自己帮赵普写信这回事的。展昭见爷儿俩神神秘秘，就知道有秘密。 你帮书呆找小四子？ 不是。 白白丢了吗？ 没有。 小四子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 尊尊。 展昭直摆手，小四子和赵普就听到身后有声音传来： 谁叫我？ 两人寒毛一竖回头，就见天尊背着手溜达过来了，应该是没听到。赵普和小四子双双松了一口气，小四子拍拍自己的胸口，顺便也帮赵普拍拍胸口。天尊身后还溜达出来了阴侯，问展昭： 找见没？ 没啊。 究竟找谁？ 九娘和小霍叔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刚才我娘想让九娘挑个凤冠，找半天没找到人。 新郎官和新娘子不见了。 是啊，明儿个就成亲了，去哪儿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。 这时 外头白玉堂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个信封，面部表情挺复杂。 找到了吗？ 算是找到了。 白玉堂将信封递过去给展昭，展昭一愣，打开信封，从里头抽出了一张信纸，就见上边只有几个字儿：“我们私奔了。”落款是红九娘和吴一霍。展昭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天尊张大了嘴，小厮子捧住脸：“ 哇，私奔了！” 谁私奔？ 公孙抱着一大捆红色的绸子从门口路过，闻言就跑进来，身后帮着公孙拖着另一捆彩绸的小梁子也进来。 哈，私奔？ 这俩都七老八十了还来这招？ 为什么私奔啊？ 这时小梁子像是想起了什么。 哦，是不是九娘和小活叔私奔啊？ 正说着，外头甩着袖子的林业火和捧着一大摞衣服的邹良也走了进来。 小梁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 我昨天在院子里练功的时候，听到凉亭里九娘和小活叔在说什么好多人呐，万一闹洞房怎么办呢？一把年纪了多不好意思呀，不如私奔吧。 出门歇会儿喝杯茶的包大人和太师听了个正着，被茶水呛住了，庞宇八卦地跑过来：“ 因为害羞所以私奔？ 哎呀，意外的腼腆啊。”“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，赶紧去找回来。” 于是啊，展昭等人兵分几路跑出门，找临阵怯场的新娘和新郎官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准备往魔宫的方向去找，刚离开武装没多远，就见迎面的官道上来了两个人。这两个人都是男的，穿着打扮有些怪异，其中一个一身黑衣，胳膊上缠着白纱，四五十岁的样子，身材瘦削，高颧骨，凹腮帮，长相有些刻薄。另一个则是一身的素白，胳膊上缠着黑纱，身高体胖，圆脸盘子，跟个铜锣似的，满脸横肉，不像普通胖子看起来那么欢喜福气，倒是有些凶恶。展昭瞧了一眼两人的打扮，想起两个人来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他也听天尊说起过，这两人可能是传说中的黑白二桑，年纪不小了，得有个六七十，是九娘的仇家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九娘办喜事，这俩跑来凑什么热闹？有些拿不准是冰释前嫌来祝贺的，还是来找晦气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